第三集，许苏高中的时候为了钱犯过浑，跟小流氓在学校外面扭分，被别的学生捅到班主任那儿还不承认，挨了几句批评之后竟然动手把班主任给打了。班主任是个年纪轻轻的女老师，哭得不依不饶，非要学校开除许苏不可，但许苏坚称自己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争执推搡间不小心碰了他一下。高考在即，校方觉得罚得重了，为难之下只能约家长协商赔偿。许苏自知惹了大祸，怕被苏安娜直接杀了，寻思着得找个人代替他的亲妈。他突然就想到了傅云宪，傅云宪年长他十来岁，又生来老练沉稳，完全可以冒充个叔叔什么的。而且他爸被枪毙那天，傅云宪离开之前曾跟他说过，今后无论遇见什么困难都可以去找他。许苏不确定傅云宪还记不记得多年前对一个小孩许下的约定，反正试一试也没什么坏处，所以他翻箱倒柜地找出对方当年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。那时他跟傅云宪已经有六年没见了，许苏知道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，所以在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之后，特别天真地补了一句， 按你的收费标准来，我可以付你咨询费。 电话那头的傅云宪短促地笑了一声，然后说， 好。 自己只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没想到傅云宪二话不说就真的来了，而且他改头换面的模样令许苏大吃一惊。早操时间，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开进了学校，一个男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从前头那辆车上下来，他的轮廓深而硬朗，宛如刀刻。那时是冬天，傅云宪里头穿着西装，外头披着大衣，身子被里里外外一身黑色衬得愈发挺拔高大，叼着一支烟走过来，气场逼人，活脱脱一个黑老大。许苏的手缩在兜里，死死地攥着几张拗来的百元大钞，艰难地辨认着眼前的傅云宪。他努力回想这个男人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，彼时的傅云宪星目剑眉，身形瘦削，相貌俊雅，言谈间流露着属于年轻律师的热忱，眼里充满了对理想与道义的憧憬，很招人亲近。许苏这才意识到，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而今的傅云宪已经是国内妇孺皆知的大律师了，而多年前那个搂着他肩膀哭泣的男人仿佛另有其人。班主任指着许苏的鼻子告状，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。 状还没告完，傅云宪抬手就扇了许苏一个耳刮子。够了吗？傅云宪问那个女老师，咬着烟说话却依然字正腔圆，音色深沉动听的像新闻主播。 这 班主任被方才那一幕吓了一跳，结巴了一下，傅云宪便又给许苏一耳刮子，两个巴掌打得许苏眼冒金星，两耳轰鸣，班主任目瞪口呆，气焰顿时就灭了，连校长都忙着劝， 跟孩子好好说，别打呀。 傅大律师惜时如金，用他的车前逼人气场还有两个耳瓜子，轻轻松松就把一件本来很可能扯皮很长时间的事情给解决了。坐在傅大律师的车上，许苏两手插兜，依旧紧紧地攥着那几张可能给不出去的人民币，对傅云宪吐露实情。 我是故意的。 许苏眼眶微红，声音轻颤，看上去忐忑别扭又委屈。 他骂我是杀人犯的儿子，他骂我贱种。 傅云宪以一种很深沉却说不上来是何种意味的目光看着他，然后用大手拍了他的后脑勺一下，又沉甸甸地压住了他的脖子说，别说了，以后大哥罩着。那时的许苏还在叫傅云宪大哥，这件事情没能瞒过苏安娜的眼睛，但他破天荒地没揍许苏。他觉得自己的儿子非常有能耐，轻而易举地招来一个大律师，而这大律师对他们一家还很纵容，颇有点偿债的意思。这对母子的苦日子在重遇傅云宪的这天戛然而止，乌云密布的天空出现了皎皎白月，驱云逐雾，他们的天开了。 傅云县就是这轮明月，宛如神明。许是冥冥天意，不久之后，许文君的旧案出现了新的线索，他翻案了。四月的天气变幻莫测，晴不过一时半刻，转眼就翻了脸。天色骤阴，雨急如弦，透过香樟树叶打在车顶上，嘈嘈切切。许苏坐在自己的小破车里，躲在不易被人察觉的绿荫底下，看着傅云县的黑色大奔驶进温榆金田。人没瞧见，估计走的是地下车库，直接坐电梯入户。没过多久，二楼的灯光亮了起来，照亮一排封闭式的落地窗，窗前似有人影晃过，但离得太远看不真切。那是傅云县的卧室，许苏在这栋豪宅前苦等了近两个小时，期间仔细想了想，觉得做律师这行的人，甭管被外头吹得多精英，本质还是做服务业。傅云县跟那些动辄傲视亚太的地产大亨比不了，未必就能入代言身价千万的当红花旦陈思佳的眼。而傅云县这些年身边人来人往，迷他的人得有一个加强脸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之间既然图的不是对方这点名利，那可能就是真爱。律师大多数都是人精，修炼到傅云县这个级别的至少亦有千年道行，他面前什么样的邪佞不被冻住其间，什么样的妖魔不会原形毕露。许苏想起今早出门前在黄历上看到的那句凶多吉少，突然有点感慨， 这世间到底是一物降一物啊，这样一个老混蛋居然会被一个小姑娘哄得五迷三道，玩起真爱了。 许苏叼着烟继续在车里等着，略微抬头，两眼勾勾地盯着二楼傅云县的卧室。外头雨大，他没打开车窗，狭小的车内浓烟缭绕，呛得他嗓子眼疼。许苏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手里的红双喜又快烧得只剩个烟蒂了，他还是瘾大，伸手去掏兜里的烟盒才发现已经空了。他顺手摸出手机看了看，上头有七个未接电话，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。许苏的手机调的是响铃加震动，一来电便如钟磬齐鸣般惊天动地，但他方才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傅云县的卧室，竟一点都没有察觉到。 11:05，陈思佳还没出来，看来老混蛋真打算让他住下来。 许苏有些愤愤，心里说， 你跟人同居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房子还有我一半呢。 许苏正准备发动引擎走人，富宅大门突然被打开，陈思佳冒雨而出，手里提着行李箱，一脸的愠怒、委屈与无所适从。许苏那辆破车的引擎声太响，恰巧惊动了出门的人。陈思佳朝他躲藏的地方投来迷茫的眼，辨认出对方是谁之后，目光变得幽怨歹毒起来。许苏无处可躲，只能硬着头皮下车去接人。两人都没带伞，在大雨中很快就湿透了，却干巴巴地彼此瞪着。片刻后，许苏接过陈思佳的行李箱，说， 想着你可能要用车，我就没走。